让你看上一秒明白，但我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他骑着马，穿着个小盔甲，路人都在笑他傻。他坚定从笑声中掠过，在这早已和平的乡下，单枪匹马。他眼中高楼是巨人，科技都是魔法，偷窥当初的耳朵，听不见那些嘲笑的话，在这不属于他的时代，正义形象。沉默早已生了锈，都会已经破了洞，其实精神早就没了笑话。他荒唐而疯狂，对理想的向往，散发起是精神微弱的光。二零年代的骑士早已成为一株旗帜，在用生命捍卫的还能捍卫什么？希望有生长正义，想当理想背着空气从云霄挂，为此地下大红是天地可乐，大家观看他的故事，有被嘲笑的梦想，有实现的价值。夕阳下他骑着马，他为何比着地板从于未曾留下，未曾倒下。Show me

他还不来哄我，他居然还不来，我再也不要理他了。然后开始琢磨他在干什么，想什么，到底在不在乎我。再后来呢，还经历了很多的思想变化，想到了分手以后要自强啊，不打扰，不想念之类的，想了一大堆，结果人家一个道歉电话就和好了，全都白想了。作为女生呢，个人觉得挺写实的，有的时候冷战的话真的会胡思乱想很多东西，但事实上女生就是容易想多了。好了，遇到伤心的事情的时候，问问自己是不是想多了。行了，继续来听歌。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越过时空相见，每一分钟换成一年，究竟能有多少缠绵。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忘了还有明天，忘了保留一点时间，好让这种感觉永远。迷迷糊糊睁开双眼， 就爱我一遍。

好啦，在这里继续来听好听的歌，在歌里寻找关于爱的故事。 心里在着我自己搬，回忆在度我自己藏，就怕你双眼带泪逼着我看，脚步在沉我移得开，心情在黑我看得淡，就怕你问从今后该怎么办。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在坚固的心也静，爱里也不得动弹，我被爱打败。听了算，城市太沉我不解开，冷冻热情就难对自己交代，甜蜜给你不够归还，结果太酸我看着办，爱情谁能平淡的一人一半，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静，爱里也不能动弹，我被爱打败，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静，爱里也不能动弹，我被爱打败。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静，爱里也不得动弹，我被爱打败，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静，爱里也不得动弹，我被爱打败。 今天有刷到一条微博是这样写的，长这么大唯一坚持下来的一件事就是每天给手机充电。哈，你有这样吗？大多数人现在每天都是跟自己的手机关系最亲，每天早晨醒来看到的是它，每天晚上睡之前也一定要玩一会儿手机，就算两个人面对面的坐着也还是各玩各的手机。手机在占据你的生活，在占据你的大脑，也许我们应该适当的放下它，去找一些更新鲜的事情，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做了，共勉了。当然手机的电还是要充的。好了，继续来听歌。 请不要再继续给我太多余的关心，我怕我快要禁不住自己，既然不

堂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金镶和蝶玉福袋原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金元黄金限时抢，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五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幸福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啊。 像在暗红夏天，我很闲，刚刚真是失恋。他说分开几天，誓言和口袋里的彩卷，你想哪一个可能会兑现。女人青春像穿新鞋的下身卷，爱情啊像停止摇着往下掉的呼啦圈，而男人青春是天真后的地发言，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去我的恋人旅店留下的浅浅蓝色卡片，每次看总会想起温馨的缠绵。你啊，我像个没有用的外野生，看着就姿态优美，轻松穿越圈累了线。 像是传说中的布隆雪。 刚才我看到了有一个提高情商的八种方法，你来听一下吧。第一个呢是微笑和赞赏不会惹小人，第二是肯帮忙最快获得好印象，第三是不和上级争锋，不和同级争宠，第四点，逞强会过早的暴露你的能力不足，第五点，学会吃亏但不吃哑巴亏，第六点，直率其实是不懂礼貌，第七，随口辩解会害死你，第八点是告诉我们，智商可以让你得以录用，情商才能让你得以晋升。哎，这好像是职场心理学了。我觉得其实这些道理好像大家都懂，但是在生活当中，这么细节的东西可能很多人会注意不到。也许你自己也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吧。不管怎么样，做自己也是最重要的。 承认吧，对我还有好多感觉，只是你不敢再亏欠，要不就这样算了吧，就这样算了吧，至少你不会辜负了他，这些我都从不埋怨，献给爱的人并不可怜，早知道最后的结局堕落的分离，是有理不死心塌地，我当然不恨你，也从来不怨你，会试着不想你，虽然是曾经也是唯一，若要忘记三年就可以，我打算多见你，也绝迹不信你，是偶尔回首过去，再见你还有甜蜜，能这样就可以，承认吧，对我还有好多感觉，

吃好吃人倒霉活该爱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哦、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哦、他死都会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哦、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毒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会欺负相信我一定保护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功力在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好让你吃好吃人倒霉活该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但死都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你听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保护我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哦、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毒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每次都会欺负相信我一定保护 昨天啊，有朋友跟我说，他最近找到了他小时候喜欢过的一个女生，就是上小学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女孩，长大之后就没有再联系了，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她的联系方式，然后就联系上了。他说啊，还是很喜欢，决定追一追，怎么说呢，也就是有缘分了啊。不管是曾经喜欢过的人，还是曾经一起上学下学，曾经一起做同桌这样的同学好朋友，有没有那样一个人你很想联系他，但是却找不到联系方式了呢？其实呢，这个世界说大它挺大，说小呢又很小，因为总会遇到有缘的人，有缘分的话你还会找到他的。好了，在这里听更多有缘的好歌曲。 你的颤音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谁说出塞歌的调子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而我们终是要一唱再唱，向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向着风沙呼啸过大漠，向着黄河岸那阴山旁，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

恒业建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吉祥和田玉福袋银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金元黄金限时抢，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五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没在聆听。在生活，这是唱通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肃然醒来，心情肃然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有没有喂过鸽子呀？在我的家乡呢，有一个广场，就是有很多的白鸽。从小呢就知道有很多人会去那儿喂鸽子，跟鸽子一起玩。然后长大之后呢，我发现有些鸽子还是比较怕人的，据说啊是被人欺负过。动物是很可爱的，我们都应该爱护它。记得不管是喂鸽子还是喂什么，都要吓到它。有的时候在可爱的动物身上能够换位思考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温暖的故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动物的，所以在这里呢提倡大家爱护动物。好了，继续来听歌。 想表情流星慢慢地，你是凌晨的雨后，看你头上还亮着，不想听到一点点，我只想要我们在一起念着。你曾挑衅着我说没就可以和你过，你总伤心难过不说，谁来安慰我？细雨太多心事和你说，只享受着有一个姑娘守护着你我，在一起好吗？不分开好吗？我们比月亮更幸福的在一起念着，一打喷嚏就会知道哪个想吻了，心里总是碎碎念想个妈妈关心我，个抽象还总是一样的牵挂着，我们等你长大并没错，比习惯这样对你念着。亲爱你快说说我们认识多久了，一年365天有哪天分开过，人老人干的我们距离有多远呢？想到会想见的心总是甜甜的，我也不知道还有多久相见呢，期待海风拂面时候一起紧紧拥抱，有一种感情比恋爱都让人甜蜜，有一个人比起恋人会更懂我的心，有一种感情任时间过去抹不去，有一个人在这在那也不舍得离开，期待他远去。 我们比恋人更合拍情无止境，我会祝福祝福只想与你在一起，比恋爱更黏就是彼此被融化的心，一点点点滴的投入生命里，只喜欢寻找心上更让我们遇到你，当你长大的心脏扑通下没有意义，就是和我在一起，有剩的时间寻找，就是一直走下去。你想要个女人的事，就是和你在一起。你想要个女人的事，就是我们在一起。 刚才呢，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份比较健康的作息时间表。 来跟你分享一下，挺简单的。七点整早起是最好的，七点二十到八点早饭，九点半左右适合做最困难的工作，十点半休息护眼，闭目养神一下，十二点半吃中午饭，午休时间13点到14点，锻炼的时间呢最好是17点到19点，晚餐少吃一点，19点半，睡觉时间10点到10点半，一定要睡觉了，早睡早起身体好。好啦，这个就说到这儿，继续来听歌。 爱的原因就是没有原因，可能为了某个深情，能见上一面就有一世的高兴，冲动所以吸引， 那么容易动心，因为年轻，情歌悲伤也一样动听，当那个梦境失去生存的环境，得意也不再往昔， 纯真过悔恨，最初不会经意， 承受了痛恨，需要步步为营， 突如其来渐渐爱到冷静， 都是刻骨铭心， 情也有生命， 我要唱歌转个不停， 结局不问剧情， 到 注定 是两个人 是成长 的 宿命， 如同心如同的命， 谁不 开始失意， 是追逐天上流星，太快的约定还是太早的认命，诱惑中摆不平， 然后浪漫不用空再掌心，情歌淡淡淡也很动听，相信激情温情的事情，不用问什么原因， 难度过悔恨那么晚才梦醒， 失不了后悔那么快就决心， 总感情渐渐变得理性，爱情也有生命， 我们转呀转个不停， 结局不问剧情， We'll be right back.

知道，明天的你我知道，明天的我希望明天快来到。 一首歌来自侯湘婷，一起去巴黎。不知道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天气，不同的天气总能够跟心情挂上钩。比如说晴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阳光满满，晒晒太阳，出去走一走都是极好的。还有的人喜欢雨天，有一种浪漫又或者忧伤的味道。也有人喜欢下雪天，那仿佛是一种纯净的浪漫。当然什么样的天气都不要太过了就好，比如说晴天的时候阳光不要太刺眼，下雨的时候别下太大，下雪的时候也不要下太大，刚刚好就是最好的。你呢，最喜欢什么样的天气？好了，希望这里有你喜欢的歌。接下来这是林志炫的一首 Miss Mom， 提醒正在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谨慎驾驶，祝你一路平安，也祝你有一个好心情。今天是周五，开开心心的度过吧。好了，听歌，明天早晨再来一起听歌。 你的那张结婚照片放在床头边，同样位置同样画面，伴我多少年，那种羞羞答答样满幸福的容颜，一曲深深浅浅岁月刻画的脸，我的未来一天一点逐渐在展现，你的明天一眼一寸无形的所见，是你默默付出让我拥有一切，是你让出青春换我一个永远，我可以放弃全世界只求能够多爱你一天，就算我换心意我的爱永不变，只求看你快乐每一天，在飘雨的冬夜，在六月 心愿。 全部，不。